叶修所教授的游戏技巧从来都不是什么独门秘籍，那都是每一个玩家想成为高手必修的课程。这些东西知道理论的玩家真的不少，像神之领域那样的地方一抓就是一把。只是知道归知道，能真的运用起来的才算有水平，而运用的程度如何，那才是体现水平高低的地方。 虚航的这种意识显然见风所指也懂，此时不慌不忙地吃颗药，还吃得这么嚣张，自然就是想让唐柔感到绝望。见风所指不看时间没有意识，这突然一看，真的有些吓了一跳。这一纠缠竟然已经持续了20分钟了，20分钟，10多个小怪围着，还是高出6到8级的超级怪。 居然一直撑了下来，还不断地想要追杀自己。这女人太狠了点吧！嚣张地吃下了一颗药剂，但是紧跟着，看到的却是对手在朝她冲来的过程中也是一颗药剂吃下，没有动摇，没有放弃，坚定不移的念头，只是小小的一个吃药举动已经显露无遗。 这种人可以击倒、击败、击杀，但是想让他自己选择放弃，看起来却是不可能的事。真有两下子！见风所指又开始说话了，不过真是无聊啊。唐柔不理，继续让韩嫣柔狠命地追上。见风所指继续到处躲闪，这模样有点像老鹰捉小鸡，倒是有些倒过来。 此时，韩嫣柔身后是跟着一堆小鸡来了，而且小鸡很凶猛，倒是要盯着他啄的。看剑！见风所指突然一声大喝，韩嫣柔连忙脚下一顿，哈哈哈哈，骗你的！见风所指大笑着，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很无聊的在找乐子一般。而在持续了20分钟这样的艰苦后， 唐柔的状态看起来也终于有了下滑，他一往无前的气势受到了阻挠，他终于是被众小怪给围困住了，与他们缠斗在了一起，好像已经无暇来理会见风所指了似的。哎，妈的！见风所指终于可以站下来不动了，他长出了口气。早知道会这样，磨蹭什么呀？快点死掉吧！ 浪费这么多时间，望着那边苦苦支撑着的韩嫣柔，见风所指叫着：“剑客真的都很喜欢讲话呀。”一直很是沉默的唐柔突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声音蛮好听的呀。”已经觉得稳操胜券的见风所指所生的第一念头居然是这个，不过总算也听得出语气中的冰冷和杀气，当然也不值得奇怪。 被自己戏耍成这样，还兴高采烈的话，才值得奇怪吧？说这么多话就不无聊了是吗？伴随着这一句的是轰然一声巨响，罪恶之城的天空一道炸雷闪下，韩嫣柔身遭的众小怪突然都被崩飞了开去，是落花掌。 伴随着这一记炸雷而出的落花掌，看起来好像声势也大了几分。见风所指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错觉，等级压制下的落花掌这一次的效果会不会有些过分了呢？见风所指没来得及去细想，因为韩嫣柔已经又一次扑到了他的面前。 哎，你还真是够执着的。 剑锋所指听起来好像有几分无奈，但是他的剑客一点也不，一记拔刀斩一蹴而就。这女人和小怪们纠缠了这么久，自己就算砍到小怪两下，也不会吸引到多少仇恨了。剑锋所指倒是想得很清楚，这一剑毫未留情。韩嫣柔凌空一跃，却是从拔刀斩的剑气上稳稳地跳了起来。 见风所指也不得不承认，这韩嫣柔的操作确实很厉害，在他之上。龙牙，半空中的韩嫣柔已经迫不及待地一击刺了过来。 见风所指却是不慌不乱，随手一个后跳，噗一声响，中。 怎么会？ 见风所指惊讶，这一矛怎么会中的？他的攻击速度好像突然变快了。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个问题，见风所指突然留意到了自己的生命值。他不得不留意到，因为这一龙牙下去，生命下滑的动静未免也太大了些。这只不过就是一个龙牙，居然捅掉了自己这么多的生命，自己先前的生命不是满的？不对呀，好像的确看到血条下滑的移动来着。又是一道赤月闪过，什么？下一季已经到了，真的变快了？剑锋所指带着这个念头已经浮空而起，接连的两下直刺狠狠地扎到了他身上，连突。不及飞出，接下来的第三次却是将他的身体扎在了半空，跟着一个大幅度的回旋。 不对啊，生命怎么会下这么多呢？只是三个技能而已啊。 此时的剑锋所指已经彻底有些慌了。龙牙、天机、连突三个技能，他的生命竟然已经下去了一半。在被元武棍甩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剑锋所指的视角突然瞥到韩嫣柔身上，一层包裹着全身的淡金身的光芒，先前细雨蒙蒙的居然没留意到。剑锋所指立刻呆住了，老辣如他当然不会不认识这个技能，战斗法师50级的觉醒技斗者意志。这个技能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时候？50级需要完成觉醒任务才能学到的技能，当然是绝无可能凭空出现在一个31级的角色身上。但是此时韩嫣柔身上淡金色的光芒，还有那突然暴涨的攻击速度和力量，却绝对是斗者意志无疑。斗者意志是可以让战斗法师在战斗中不断进化，提升自己的战斗状态，而这种进化是通过打出连击来实现。连击10次时，攻速加 0.5， 移动速度加 2%， 力量增加30%。连击20次时，攻速加 1， 移动速度加 4%， 力量增加50%。连击30次时，攻速加 1.5， 移动速度加 6%， 力量增加70%。如此类推，共有7个阶段，而这第7阶段相比之前却是一次飞跃。第7阶段需要连击120次，攻速可加6，移动速度加24%，力量增加260%。这相比第6阶段，无论从连击要求还是属性的提升，都是翻了一倍。这属性的提升是什么概念？攻速加6，那差不多是最慢的重剑与较快的太刀之间的速度差距。移动速度加24%，这比满等界的无属性炫纹提升的还要多4%。至于力量增加260%，这个就更可怕了。一个战斗法师在没有装备、没有任何属性书提升属性的情况下，3.5 的力量成长，满级70级时的力量也不过是245。鬼剑士的鬼阵满界时提升力量是150点。战斗法师的火属性炫纹满界时提升力量是125点。第7届的斗者意志力量的增加实在是十分恐怖。剑锋所指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玩家，韩嫣柔来得快，攻得快，攻击过去自己的生命下得更快。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斗者意志，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已是斗者意志第7阶段的斗者意志。那淡金的光芒就是证明，只有第7阶段的斗者意志光芒才会这么显眼地包裹全身，比起之前足足亮眼一倍，很好分辨。第7阶段的斗志意志固然可怕，但事实上在 PK 中基本是不可能出现的。120个连击，这些要全招呼到剑锋所指身上，他早挂了，哪里还等得到这第7届斗者意志？第7阶段也基本只能是在这样的混战中， 拥有多个攻击目标时快速累积出连击段数实现的。而韩嫣柔正是利用此时那些围杀他的小怪，硬是将连击数堆积到了120次，达到了第七阶段的斗者意志，而后带着这种状态朝剑锋所指发动了进攻。至于这个斗者意志是哪儿来的，剑锋所指也不会太奇怪了。活动，正是这次的圣诞活动。从圣诞小偷手中取得的物品、装备、药品或是任何什么，玩家都可以使用，而使用后就不能再拿去和圣诞老人交换礼包，而这些东西不可交易，不可丢弃，扔给系统商店也不会有金钱，在活动结束后也会立刻被系统收回。很显然，理智的玩家都不会图这一时之快，不过这韩嫣柔显然是为形势所逼，用掉了手中从圣诞小偷那里夺来的一样道具，副技能卷轴。副技能卷轴的作用是将某技能附加到装备身上，从而提升该装备的等级，附加一次可提升该技能的等级一，附两次就是二。这个等级的提升不受该技能在技能树中的最高等级限制，也就是说，原本用技能点学习只能提升到十阶的技能，用副技能卷轴附魔装备，可以将技能的等阶提升至11、12甚至13，但是却也别想无休止的提升下去。这副技能卷轴虽然总可以搞到，但是装备的附魔次数却是有限，而且还要注意的是，那就是所提升的等阶的技能必须是角色已经在技能树上学会了的，如果是一个没学习的技能，那么只有附魔在武器上时，这一技能才能以等级一的形式施展。这些设定在每一本副技能卷轴的说明中都会介绍得很详细，而唐柔正是将一本斗者意志的副技能卷轴附魔到了韩嫣柔的赤月长矛身上，于是31级的他才会拥有了这个正常情况下需要到50级时才能学会的战斗法师的标志式技能斗者意志。而且圣诞活动技能系统更是十分大方，这一卷轴贴上去，韩嫣柔直接获得的就是最高等阶的斗者意志。很显然，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活动，游戏方也不怕如何扰乱游戏的秩序，他们如此大方，正是想让新区的新人玩家们有机会亲身领略一下高阶技能的战斗风采，以此巩固他们游戏下去的动力。如此的考量实在是帮了唐柔的大忙。说实话，唐柔并不全懂这其中的设定，不过斗者意志这个战斗法师的招牌技能他常听陈果说起，也算相当清楚。而此时看到包裹中有这样的一个卷轴，介绍中更是说附加到武器上便可以使用，立即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事实上，在这正常情况下，这样一张卷轴贴上去，韩嫣柔也不过是拥有一个一阶的斗者意志，只能打出十连击时的第一阶段的强化形态，只是那一阶段完全起不了逆天的作用。然而在这次活动意外的设置中，一个满阶的斗者意志却是让韩嫣柔实力大爆发。31级时突然多出260点力量，这远比50级时、70级时多出这么多力量更可怕，因为所占的比重完全不同。剑锋所指此时心里倒是挺快明白，只可惜却是已经迟了。他虽然经验丰富，但是活动必然是偶然性的，这种偶然性带来的情况并不是他经验的一部分。圆舞棍甩下，剑锋所指被压翻在地，生命继续下降。这只是韩嫣柔攻击在他身上的第四个技能，但是他的生命竟然已经只剩下1/3多一点。突然暴涨了260点力量后的攻击，对于也不过是34的他来说，也实在有些难以承受。 剑锋所指连忙吃下了一颗药，他可也没那么容易就放弃。第七界斗者意志的确可怕，但是斗者意志也绝不是没有缺陷的。斗者意志是一个被动技能，没有技能冷却，也没有持续时间。当战斗法师学会这个技能后，就永远拥有了在战斗中通过连击越战越胜的特点。但是这个强化却是有变数的。斗者意志的阶段统计是以连击为准，而连击通常都是阶段性的，这统计自然也是以阶段性的连击数给予角色强化属性。就拿眼下来说，唐柔的韩嫣柔从小怪身上取得了120的连击，自然是获得第七阶段的状态。如果此时他立刻停止攻击，那么他的属性将一直停留在第七阶段的状态下，永久也不会消失。而当他再度开始攻击时，角色是带着第七阶段的状态开始战斗的。但是从这一击开始，斗者意志也就开始新的连击统计。如果这一次的连击在10的时候终止，那么第七阶段的斗者意志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第一阶段的斗者意志。也就是说，想始终保持第七阶段的斗者意志，那么角色的每一次攻击都要以120以上的连击终结，否则的话，一次攻击的终结也将是第七阶段斗者意志的终结。韩嫣柔冲向剑锋所指，已经给予了他四个技能攻击，全部顺利连接，处在系统的连击判定内。此时他当然还保持着第七阶段的斗者意志，但是只要他的连击一中断，那么第七阶段的斗者意志就会立刻消失。这一点剑锋所指甚至比唐柔还要清楚，所以只要能躲掉一次攻击或者是打断一次攻击。赤芒闪刀，剑锋所指还在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韩嫣柔一个扫地攻击早已经抽打到了他身上。方才是元武棍的强制倒地，是不能用兽身操作滚开的，此时剑锋所指正想翻起，却不料这一矛来得这么快，一下子又把他抽倒了。剑锋所指突然惶恐起来，论操作他本来就不及对方，而此时对方更有第七阶段的斗者意志，加6的攻速，再加24%的移动速度，还有他无属性炫纹给予的移动加成，自己怎么躲得了他的攻击？轰！正想到无属炫纹，韩嫣柔那边一个无属性炫纹就追着刚才那一下扫地攻击拍到了剑锋所指的头上。好在炫纹攻击是法术伤害，260点的力量与他无关，伤害倒还是正常的模样。但是这一炫纹攻击却还是炸得倒地的剑锋所指弹了一弹。韩嫣柔那边长矛一甩，早一个天机过来，又把他挑到了半空中。 躲不了啊！ 剑锋所指这下是真哭了。韩嫣柔方才那个技能再照样来一遭，再加上那个最刚猛的落花掌，自己这次保证没命啊。只不过韩嫣柔此时为了击杀他，竟然也不去理会那些冲上来攻击他的小怪，这一趟很有可能闹个两败俱伤的下场啊。